将各地的地标性的建筑建造在的这里。你可以只坐在电车内就能够一口气游览埃及金字塔、巴黎埃菲尔铁塔、纽约自由女神像以及威尼斯的运河等等。另外呢，这里也是大批的美国人欢庆新年的所在地，他们为拉斯维加斯也带来了无穷的魅力，这也是长街成为城市标志的原因之一。 Feeling my way through the darkness, guided by a beating heart. I can't tell where the journey. 弗里蒙特街是一个跨越五个街区的购物中心，可见它的规模之大。你能数出来的所有品牌都包含在这当中了，而且呢，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视频屏幕、成排的纪念品店、街头艺术家。还有由龙舌兰酒、橙味酒混合而成的玛格丽塔酒，都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每年到访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游客当中，有一半以上都会前往拉斯维加斯的这个城市购物中心弗里蒙特街参观那炫目的电子天幕。这个天幕显示屏投资就达到了1650万美金，由1250万个 LED 灯组成，横跨四个街区。每天夜幕降临的时候，弗里蒙特街的天幕便开始闪耀，带给游客最惊喜的拉斯维加斯体验。 Was nothing but an awful song. But now I know the meaning of true love. I'm leaning on the everlasting arms. If I can see it, then I can do If I just believe it, there's nothing to it.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I 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 and day. Spread my wings and fly away. I believe I can soar. I see me running through that open door.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fly. See, I was on the verge of breaking down. Sometimes silence can seem so loud.But first I know it starts inside of me. Oh, oh, if I can see it, then I can be it. If I just believe it, there's nothing to it.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 and day. Spread my wings and fly away. I believe I can soar. I see me running through that open door.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好的，各位亲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今天呢，想带大家深度的探寻一下美国的拉斯维加斯。那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死亡谷国家公园。死亡谷国家公园位于内华达山脉的东侧，面积非常的大，号称本土48州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同样呢，它也是世界上最干最热的地区。死亡谷的北部人迹稀疏，也没有什么公共设施，而使死亡谷出名的则是这里会走路的石头，这一现象至今仍然是原因不明的。行驶在一段似乎没有尽头的公路之上，你会觉得周围的景色好像真的布满了死亡的气息。掠过黑漆漆的、整齐的如刀切一般的荒原山崖，耳畔阵阵风声呼啸而过，一切都是如此的沉寂，而你却会有生肃然起敬之感，这或多或少就是大自然的力量在召唤吧。死亡谷的面积非常的大，它的南部是景点比较多的地方，一般呢游客会来这边选择几个有景区的地点，这也算得上是精华所在了。死亡谷的西部其实是沙漠的地况，不过来这里观看日出或者日落是一个绝佳的选择。来这里呢，特别推荐是冬天来，因为死亡谷的温度真的很高，而且昼夜温差非常的大，因此呢，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3、4月份才是比较好的游览时段。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接下来我们还要去往周边的胡佛水坝。胡佛水坝是美国综合开发科罗拉多河的一个水资源的关键性工程，它呢在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交界处的黑峡，是美国最大的水坝，它也被称之为沙漠之钻。胡佛水坝宛如一条巨龙盘卧在大地上，显得十分的威武壮观。当然了，这座水坝也造就了现在的拉斯维加斯永不熄灭的霓虹灯。每年前来这里参观胡佛水坝的人是络绎不绝，所以这里的交通状况非常的拥挤，建议你一定要错峰出行。而且为了能够更好的参观，建议在下午2点之前到达，否则是无法到达大坝最顶端的。另外，胡佛水坝在干燥的沙漠地区，夏天很热，仍然建议你穿单薄的衣服，戴帽子和太阳镜，并且一定要带上足够的饮用水。 首歌曲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生活麻辣烫。今天带领大家深度畅游拉斯维加斯，给你带来一个除去奢华的酒店和博彩业之外不一样的拉斯维加斯。下一站我们去往百乐宫音乐喷泉表演。音乐喷泉呢，建于美丽湖饭店的正前方，是现在永利饭店的董事长斯蒂夫·维恩继金银岛饭店、海市蜃楼饭店之后的又一杰作。百乐宫喷泉伴随着背景音乐开始喷水，1200个喷嘴儿，加上4500盏灯，与包括弗兰克·辛纳曲在内的《Fly Me to the Moon》等音乐保持同步。喷泉喷射的方向与高度全部都是由电脑程序编排的，并与不同的音乐做匹配，以达到最佳的艺术效果，很好地将意大利北部科莫湖美丽的自然景色融入到了喷泉及其所在的湖面之上。而如果你是一位电影爱好者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喷泉曾经出现在乔治·克鲁尼、布拉德·皮特以及茱莉亚·罗伯茨共同主演的电影《十一罗汉》的结尾当中。去探寻除了赌博业之外的拉斯维加斯，最后一站我们去往的是那里的中国城。在拉斯维加斯大道距金银岛酒店西边不远的地方，有一片2层楼高的琉璃瓦大屋顶的建筑群，在它的中心广场前伫立着一尊名为《西游记》的雕像，慈眉善目的唐僧跨在马上，大智大勇的孙悟空则举目眺望远处，而猪八戒和沙僧呢，则是紧随师父身后。这就是赌城拉斯维加斯近年新崛起的高速公路的标志建筑中国城。这座全美最新的中国城占地7.5英亩，规模虽然远不及纽约、洛杉矶、旧金山有百年传统的唐人街，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且相对新颖整洁安全一些。这里有中国南北风味10多家中餐厅，有商品琳琅满布的大华超市，还有蛋糕店、中药铺、书报、足浴以及美容院等等。华人游客耳闻乡音，目睹中文招牌，恍如置身于中国的某一个小城镇一般。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FM 986。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是有色彩的， 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天色差不多已经全黑了，日头没了，月亮还没有出来，大家伙不知道用什么手段已经把饭搞熟，还留了三四堆火种，干柴枝烧得噼啪作响，橘黄色的火苗被风吹得几乎是贴着地面，像一条火蛇。围着火堆坐着的众人脸上都被火光映得红扑扑的，泛着一种奇异的光，大家的眼睛都在围着放在一边的热气腾腾的食物打转，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动手去拿着吃。小林杰上来以后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才觉得洞里空气的气味有些怪异，怪异在哪儿他却说不上来。大家伙围着小林杰七嘴八舌地问了一番，然后迫不及待地吃光所有的食物，一行人这才踏上归途，肚子里骤然不再空虚了，每个人都重新兴奋起来。一路上缠着小林杰问这洞里都有什么古怪，小林杰是一脸的神秘，对大家伙的发问